Our thinking is muddy. 好，第三节，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己过。OK， 从某一个角度说，是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奥秘。但从另外角度，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圣灵要人扎心知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到第九节。所以我们知道是圣灵，但是如何是不知道。所以里面是有真理的，并由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他为主。那明明知道嘛，为什么说不知道？圣灵由圣经显明耶稣，耶稣显明了还说不知道？啊，使人接他为主，啊，这个是很宝贝的。他的意思是，呀，很宝贝的意思。好，是的，神的话是可靠的，而神的话里面有他的诫命，他不随便的；而神的话里面有他的应许，他的诫命和应许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约翰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追求一个有知识的信心。这个知识不是说头脑的知识，不过呢，头脑的知识也不一定是坏的。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给动物起名字，他用他的头脑正确地解释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结构，每一个动物怎么排。 So Adam was the greatest, the first great and the last greatest scientist. 没有人挤他，因为他是没有堕落的时候给动物定名的。好，我们堕落之后呢，所有用头脑想出来的东西都是抗拒神的。好了，现在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好好用悟性来读神的话，默想、思考、研究、持守、读信、宣讲、顺服、爱慕，对不对？都用我们的悟性。当然不是用一个背叛神的、自高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悟性来了解神的话，是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用词又是不很准确。我们不要人的意思，要神的意思，啊，我们不要用头脑，只要信心，啊，我们不要抵抗神的，不顺服神的思想，一点都不要，但是要思考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So we are supposed to use our minds， 也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mind, heart, will, and strength。所以基督徒要用我们的思想，怎么用？要服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要服在圣灵的掌权下面。好，好，所以认识神就是我们头脑要充满着神的话，不是说我们要想哲学，想到这个死胡同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是不好的神学，但是好的神学就是以圣经所教导的整理提炼，然后牢牢地记住，这个是我的我的光，我的灯。好，好了，下面呢，你讲另外一方面。刚才讲了信心包括认识，好，下面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信靠，记得吗？信心是认识，认识圣经，抓住神的应许。信心呢，也是信靠、投靠、依靠，因为真理要掌管我们怎么用我们的信心。真的信心是降服在真理下面的，而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就是神，是可靠的。啊，我们信谁？信神，信耶稣基督，他是可靠，他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来说服我们，真理来克服我们，掌管我们。真的信心是校准神、圣经和耶稣基督的。所以信心跟天气预测不一样，啊，我相信明天不下雨，你是不晓得明天不下雨，所以你说你相信明天不下雨，或者盼望明天不下雨。这个盼望明天不下雨是不知道的意思，啊，没有盼望，所以你说有盼望，对不对 ？I hope it doesn't rain tomorrow， 就是你没有 hope， 所以你说有 hope， 这个 hope 不是建立在，当然有 meteorologist， 对不起，这里有没有 meteorologist 在这里？啊，当然我们是有科学的根据猜测，但是没有100%准的。信心也不是减肥，啊，什么减肥？减肥就是我要靠我的意志，不要吃这么多，要运动，要做什么？要 low carb， 要什么什么？要 Atkins diet。信心是用我们的意志，但这个意志是先降服在神的下面，然后甘心情愿的过有纪律的生活。Yes, faith is an exercise of the will, but it is exercise of the will that submits under the lordship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Bible. 啊，所以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是拼，不是，信心是降服，然后过有纪律的生活。信心是投靠，因为我们所投靠的对象是真理，是神他自己。我们信什么呢？信圣经，约翰福音第22:22，啊，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句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第5:46-47，耶稣说：“你们若信摩西，也不信我，也必定要信我，因为摩西就是摩西的书上指着我写，啊，你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就是说，相信圣经，特别是旧约，和相信耶稣是同一件事。基督徒不可以不信旧约的，啊，不要做一个新约全书赋诗篇箴言的基督徒。啊，旧约要读，啊，约伯记要读的，约伯记的朋友那些劝导都是对的，只是对象搞错而已。对不对？约伯记那三个朋友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不过他不应该跟约伯这样讲就是了，啊，啊，那些都是真理，很好的道理。神是掌权的，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悔改，这是很好的道理。诗篇要熟，以赛亚书要熟，前面39责备的比较多，我们都是请略略快快啊，看到40开始看，啊，以赛亚书不能不看的。以西结书不能不看的，哈巴克不能不看的，啊，马拉基书不能不看的，啊，不要做新约的信徒，啊，只是新约的信徒，因为耶稣说，你们读旧约就是指着我所讲的，信旧约圣经和信耶稣是同一件事情，啊，使徒行传第24:11，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真道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先知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说，我相信一切合乎旧约的所记载的，啊，律法与先知就是旧约的意思，律法和先知书加起来就是旧约的意思。保罗说，我相信旧约。约翰福音16:13，只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圣灵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啊一切的真理，啊，使徒行传第17:11，啊，这个 Berea 地方的人呢，啊，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个道，而天天考察圣经 ，examine the scriptures， 要晓得这道是还是不是 ，to see whether these things are so。所以比利亚的门徒呢，他们好好将保罗的所讲的话和旧约圣经比较，同样的啊，牧师所讲的神学课程所讲的要跟圣经去对照，啊，最高的权威是圣经，不是你自己的经历，不是你的感觉，也不是牧师所讲的，是圣经本身。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through Scripture， 圣灵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乃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不是你昨天啊梦见应该跟谁结婚。啊，不是你有什么啊经历啊，我们好喜欢抓住一些经历，我也抓住吗？1960年第三个星期天，在10月份啊，主日学之后，我就乖乖的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了，没有笑，没有跳，没有哭啊，地没有震，电没有来啊。那我也告诉你啊，这个很重要的一天，我们都好喜欢抓住一些的经历，那个不应该是我们灵魂的最主要的食粮。Our experience must never be the primary food to our soul. 我们灵魂的食粮一定要是神他自己和他的话。诗篇第37:3说，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你靠什么？ What are you banking on? 你投资你自己生命，你靠谁？你靠哪一家？哪一间的银行？你靠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才是你的银行啊！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啊！所以呢，真的信心呢，是信靠圣经，也信靠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同他们同作见证。什么是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神借着受造之物和在人心里面啊显明他自己。什么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不是昨天晚上你梦见什么，这不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永生之道。特殊启示在堕落之先，就是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句话，那个吩咐。特殊启示在堕落之后，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新约，到耶稣来，到耶稣再来这一段的启示，就圣经里面所讲的。好，特殊启示包括话语，包括神的作为。 Okay, special revelation includes what God said and what God does。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神所做的，有神所说的。我们不要把神所说的把它 collapse， 把它降格说成是神所做的。这个是自由派神学、旧约啊神学家加上巴特等等这些现代神学所做的。他说，那现在连这些福音派的神学家也讲了啊，圣经里面是什么？是 God's word act 啊，是语言事件。我承认，我们也相信神的话大有能力。所以神的话一发出本身是一件事件，但是不要把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话都说成是事件。圣经里面有历史的记载，有真理的教导，有智慧的箴言啊，有警告我们，有安慰我们的，有应许我们，有吩咐我们的。给、okay? 受了存在主义影响的圣经学者跟神学家就喜欢说神是大能。所以读经的艺术那本书啊，说你不要以为神在天上跟你说，喂，你们下面的人要记住我的命题和教义，这个是一个反神学的一个不健康的误导的一个说法。圣经里面有教义，有命题，也有历史，也有文化，也有事件。罗马书明明就是命题吗？就是教义。加拉太书就是教义。诗篇什么是诗？没有错，圣经里面有诗歌，有雅歌啊，有各种各样的文体。但是不要说圣经没有话，只有事 ，only event not word， 不是的。神所讲的要解释他所做的，神所做的表明他所讲的。举个例，耶稣说，耶稣使五千人接着五饼二鱼吃饱，那是神迹。然后呢，耶稣说，第二天，哎，你们都是为了饼而来的，你不要为了饼而来。我就是生命之粮 ，I'm the bread of life。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是世界上喂饱心灵的啊、的食粮。这句话呢，是用五饼二鱼的神迹来解释的。五饼二鱼怎么去了解这神迹呢？是以耶稣自己解释来去了解。啊，好，那这个是约翰福音有七个这种的。I am， 耶稣说我是什么什么啊？耶稣使一个生下来瞎眼的人看见，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啊。好，现在我们扩大一点，整本的新旧约圣经，你可以说是神所讲的话，当然是圣经是神的话，而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是神迹里面最伟大的神迹，是历史最重要的事件。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生死跟复活，以旧约预先解释，当然不叫解释，叫预言跟预表跟预备啊。然后呢，新约呢是解释事后的解释，所以旧约解释这个耶稣来的事件，新约事后解释， 神的话即是他所做的，神的话跟他所做的，他所说跟他所做的是互相解释的。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所做的，两样都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所以不要说哎，圣经里面教条的我们不要，只要生命，这巴特的说法给我们福音派一听起来好熟灵啊啊，不是教条是基督，不是什么是基督，这个李长寿讲的，讲到后来怎么都不是，只有他才是啊，很微妙的。圣经里面的生命，我们所相信的救恩，神的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历史的事件和他对历史的事件的解释。当然我们要的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但是我们也不是要没有知识的啊，生命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好，那信心是什么呢？最后了，信心是什么？是三方面。在第67到68页啊，主要是69页，第69页。信心是什么呢 ？A 是认知 ，B 是同意 ，C 是委身。啊，第一个认知，信心是知道，我们对福音要有最基本的程度的一个认识。我们要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死的，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而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宣教传福音要宣讲，叫人明白知道福音。那这个拉丁文呢？啊，这个字呢是念 notitia， 我们来读一次 notitia 就是 notation， 就知道 take note 就注意到啊。你若口里认主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啊。那我们要知道啊，那个信道是听道而来的。信心的重要关头不在乎得到更多的知识，不过使人得救的信心必须借着知识而来，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你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信心最后还是信靠，但是你不能没有知识。所以宣教首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人认识福音的内容，我们必须要解释神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律法，他的应许，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这个必须要讲解清楚。第二，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同意 ，assensus 就是 agree 啊，这个包括是啊，我同意圣经所讲的，我就扎心之罪 ，conviction of sin。然后呢，第三，信心什么？是信靠委身，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信心是领受基督，接受基督。投奔基督 ，abandonment to Jesus Christ， 我辞职不干，我不做自己的救主了，耶稣来做我的救主，投奔基督，run to the cross，abandonment to Jesus Christ， 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这样子的信心，投奔基督，不是，肯定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肯定不是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那是 Robert Schuller 的说法，那个不是正统的基督教。Robert Schuller 所讲的不是正统的基督教，虽然他有一个基督教教堂，我不否认他的一些副牧师可能是正统的牧师，但是他所讲的不是正统的基督教。OK， 巴特也是这样讲的。什么叫信心呢？就是相信你已经相信已经得救了，那叫这个叫信。这个不是圣经的对信心的定义。所以呢？那叫得救的确据啊。所以加尔文对信心的定义和 Perkins 早期的清教徒对信心的定义就是 applicatory assurance， 这两个字好像很 complicated。 applicatory 就是说是以神在圣经里面讲了，我 apply 我应用 I make it mine， 我支配我领受圣经所讲的耶稣为罪人死，是这是为我讲的 applicatory assurance， 就是有把握的，我有把握的抓住神所讲的，是对我讲的，是为我讲的。 啊，这是叫做信心里面有的就有确据，信心里面有确据。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啊，认知、同意和委身啊，在第七十页，七十页啊，这三方面呢，不要很啊，不要把它说成一定是时间上的次序啊，不要硬性的规定。但是呢，是有这三方面。我承认很多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呢，首先是委身了，哇，有人为他祷告啊，他的病好了，然后才来了解圣经讲什么的。有些呢是抬纲派，对不对？啊，先给你抬纲，搞理性搞通了，然后呢，信主之后呢，慢慢再啊，懂得怎么降服自己啊，让耶稣又做救主，这样两样都很美的 ，very lovely 啊。但是呢，信心，整个信心要包括。认识同意，但是要有生命的降服，不然这个信息不完备。好，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的，有些弟兄姊妹有些问题，现在可不可以提出来？请，请这个麦在哪里？谢谢。好，新正统呢，还有新福音派， 就是三者的大致有什么区别？ 问得太好了 ，$64 million dollar questions 加起来是$128 million dollar questions。重生和洗礼的关系，从洗礼绝对不能使人重生。啊？ 灵洗？ 哦，对不起，灵洗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和重生的关系。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简单的回答就是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 ，OK， 而不是信主之后发生的某些很特殊的往后倒的等等的经历，不是 ，OK。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福音派？我这样说好了，自从1950年代以来，特别经过了美国某某大宗派1967年那个信仰的宣言呢。以巴特为主的新正统神学已经占领了很多福音派牧师的心。我quote一句给你听，我引用一句给你听，这个是1967年的信仰宣言，很好听的。OK， 那这段叫论圣经，那你记得哈，这段叫做论圣经，不叫论基督，叫论圣经。耶稣基督乃是道成肉身的神的道。The Word of God incarnate， 关于耶稣基督，圣灵做了独特的也是无误的见证。透过圣经，圣经呢就被接纳为 received as 必赐于书的神的道。The Word of God written， 再来一次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道 ，Word of God incarnate。关于耶稣呢，圣灵做出独一无二的。无误无谬的见证，接着圣经做这个见证，而圣经呢是被接纳为必至于书的神的道 Word of God written。 这个见证，这本圣经呢是独一无二的， It is not one witness among many。 这个见证啊，圣经的见证呢，不是众多见证之一，乃是独一无二的。 In it， 在这个圣经的见证里面呢，The church hears the apostolic and prophetic testimony. 教会听到了使徒跟先知的见证 ，and by it, her faith and ministry is nourished and regulated. 教会的的生命、信仰和侍奉呢，是由这个神的话呢来培育、滋润和管理的。很好，对不对？很好的一段话，你会不同意任何一句话吗？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道？相信。你相信不相信圣灵为耶稣基督做无误独一无二的见证？ 相信。你相信不相信圣灵是借着圣经为耶稣做见证的？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同意不同意教会接纳圣经是必之于书的神的道 Word of God written？ 相信啊。你相信圣经对基督的见证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啊很多很多的见证人之一？相信。你也相信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到先知和使徒的见证？相信。你也相信教会的侍奉跟信仰都是由圣经来滋润和管理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加起来什么话都没有说到，加起来没有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就是避开圣经是神的话啊！你再听一次啊！那这个是新派神学的微妙之在，所以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多神学？你要知道，目前已经渗进到华人教会了。OK， 再读一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道。关于他，圣灵做出独特的、无谬的、无误的见证，透过圣经，圣经被接纳为必之于书的神的道，在里面教会。这个圣经的见证不是众多的见证之一，乃是独一无二的。在圣经里面，教会听到了先知和使徒的见证，由这个见证来滋润和管理教会的信仰和事工。从头到尾说了什么？人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没有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说圣经是神的话的见证，是神的话的记录，是先知的见证，是使徒的见证，我们也见证，我们接纳他，但是没有说他就是神的话。 他就是避开这个，好叫糊糊涂涂的保守派和最激烈的不信派都可以接纳这个宣言。 OK， 那目前很多自由派是采取这条路，而福音派就是跟这些的神学合作的啊。这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有很多方面的。目前华人教会面对四大危机，第一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叫新正统派的圣经观，第二是后现代的语言学啊，就是字没有意义 ，the text has no meaning， 啊，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读者死了啊。直接的在影响华人福音派神学院的圣经教授，直接的，今天已经到我们中间了啊，不能说啊明天才会到，已经到了。第三，把中国或者西方传统哲学，不论是中国的西方的，与圣经平排并列的来比较，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更新中国文化，圣经信仰是工具而已。那这第三个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个不是新的问题，自从1890年代英美宣教士已经这样子讲了，今天有新的不同的版本。第四，用市场学和心理学不加批判的用在教会的辅导教育和教会增长的施工上。我看这四个是自由派神学或者是福音派以外影响我们最深的四条渗透福音派的路。什么叫福音派？至少相信圣经每一个字是神的话，至少这么多。福音派里面包括改革中的、阿米念的，对我来说也包括很多灵恩派的，包括长老会的、进行会的、宣道会的、播道会的，各种各样的宗派的。但是我们是以真理合一，以真理合一。好，我们下一堂来解释这两个问题，不过先读一读啊，如何理解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建立人与神的关系，然后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由于圣灵保惠师保守基督徒能够胜过世界和罪啊。还有几分钟，到了，好，你们下一堂才解释啊。另外是神创造人吹了一口灵气啊，在这方面的问题。好，我们祷告，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持守你的道，也谢谢你，你是 信得过靠得住信实的救主，求主叫我们在这个世代里真的是持守真理，好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叫我们本着爱心谦卑敬畏的心来传你的恩典的道理，奉耶稣基督圣名求。